十分热爱。每当我说感情人空白，没有人听出来我在感慨。 I'm not afraid to die.

一一做透，保管你要或不要、哦、燃烧，想象不到头还在燃烧，以为火早已扑灭了，怎么一见你心又背后会灼伤了，燃烧埋藏烙在心中的记号，燃烧，想象不到都还在燃烧，背后会灼伤了，燃烧，泪是爱情的火药，请不要这样看我，我知道我已逃不掉，我已逃不掉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，想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，我是平安。 人生的

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张勇： 云的生态在中国飞速的在建立起来。不仅如此，最重要的是大数据驱动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经济的理念，成为了一个社会的共识。这个新零售啊，新金融，新技术啊，新能源和新制造，这五个新也是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点，面向未来去畅想啊，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子。零售其实不应该有线上和线下之分，应该只有数字驱动、数据驱动和非数据驱动之分，它应该是新零售。金融也是这样。 众联网游文化传媒董事长王红： 我认为创新在我们前海的话应该还是脚踏实地的，有时候创新太过于超前了，它没有市场。如果太滞后的话，它的竞争就相当的残酷。作为企业的管理者，更多的是要敏锐的眼光和思维发现了市场的变化。另外一个就叫数据来说话，要真真切切的市场调查来决定我们的这个创新是否被大众所接受。如果没有接受，那就说它无法去产生价值。 爱善天使电子商务总经理张帆： 但是当时对我为什么选择创业的这么一个事情，是因为我觉得对我的职业生涯规划，职业生涯而言呢，可能已经到达一个阶段呢，或者没有办法，没有更好的空间让我去发挥了吧。但是创业，所以当时很多的事情都不具备啊。这份勇气，准确的说，它是让我很清晰的看到了我当前的状况。其实首先我知道，作为一份工作，我已经很难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了。我的价值、我的能力，或者我想追求的这种提升，已经很难得的超越了。所以我只能想着说，可能只能通过创业来去实现我内心的这种追求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主持人乔伊。接下来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53年9月26号，画家徐悲鸿逝世。1995年9月26号，围棋双龙争霸，马晓春战胜聂卫平。2009年9月26号，央视老牌谈话节目《实话实说》正式停播。2011年9月26号，第六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在太原开幕。2016年9月26号，我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天眼落成启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一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 承认吧，对我还有好多感觉，只是你不敢再亏欠。我看就这样算了吧，就这样散了吧，至少你不会辜负了他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